你说的这个，说哈家几，咱搞个节日，几十万人穿上中国这汉服上街，是好哈。但是我 要有个背景，要有个文化。 对， 弄不好呢。现在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弄不好就成闹剧了。 对，比方说现在有些地方修那些特别大的龙啊， 嗯， 这个鱼啊，这个尧舜啊，这些碑啊，还有什么皇帝的，我总觉得他们地方市政建设的一个政绩在做，好假。而且现在有很多私塾学校啊，比方包括读经啊。特别功利，你知道，我去参加过一个读经的那个讨论会，跑去讲 啊， 结果马上就有人推销这个经学的书啊，然后这些班啊，我一看他们真的就是中国古人的一点皮毛都没学会，这小人鱼以利，这君子鱼以义，你别那么利的那么快嘛，你要叫人家理解义，你也先义一下，你别说哦，你觉得孔子好了吧，马上报名我们这个班啊，你的学费是一年2万多块。你这样来的话，你说这个怎么叫读经嘛？那都是做生意人变的花样，假药假礼教。 是，所以你知道这现在 对不对？ 怕的是运动，怕的是搞运动， 跟搞运动似的。 现在一说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那你想干嘛呀？你这就哦，咱们都到广场上去吧。你那个东西就文化就回来了吗？我觉得你比如像读经，你包括我自己的感觉，我就发现我自己感觉是很个人的事儿。 对， 就是我感兴趣。其实我读经啊，我看《论语》啊，看佛经啊，看这个《庄子》啊，我都看，很喜欢。包括我现在越来越喜欢看中国古代的书画、国画，甚至专门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看那个范宽什么《西山行旅图》。我没觉得这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 这是你自己的需要。 对， 对不对？ 我没觉得这跟那意识形态，我就是喜欢嘛，它美嘛，跟我看西方一个油画，我觉得美，我觉得没什么两样，我能喜欢。 它是你跟他的心境是通的就行了，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你把它变成个人修身养性也好，你生活的一部分，审美的一部分，这才是真的。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真的是流于形式也不好。比如说那些，就是我觉得听说有一种就赴京的，必须要求小孩到时候就得去跟孔子像磕头，然后还得 穿上那种衣服， 这完全是走形式。我觉得你干嘛要搞这一套呢？ 但是你说仪式又是重要的。 是在特别的场合，是文化的审美的一部分， 是不是有点挺矛盾的？ 这个度，我在我脑子里不矛盾，也许我表达的不清楚，我就是觉得对，就是说你在那儿磕头的时候，好像其实是在干嘛呢？比如说说啊。其实我们应该拜孔子像，比如考试之前，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家，所以你跟他磕头以后，你能得高分，能进，这不是又是急功近利吗？你完全把它仪式化。而孔子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你其实并不清楚。 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这个我有一个歪解 啊，你的歪解是什么？ 孔子他的家庭，他出身寒门，我们知道。幼年丧父，然后母亲也很， 肯定被一个女的欺负了。 他娶的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一天到晚跟一堆男学生奔波啊，等于是一个流放的，像流浪的生活。他一生的情人是 沐浴啊， 一生的情，对，是情人是政治，然后他的跟随者都是男学生。我说句不公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孔子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哦， 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是娶了 野合而生，对吧？ 他是娶了一个，但是寒门，我觉得我们不知道他娶的夫人是何许人，是个大女子、小女子，我认为很可能是个小女人。因为像他这样的出身的背景，我觉得感觉上他不是娶的一个，比如说薛宝钗或者林黛玉这种知书名， 大什么叫大女人的， 不是说各大，比如说林黛玉和薛宝钗都是大女人，虽然林黛玉是一个是爱使小性的大女人，但是都是深明大义，明白自己的男人的事业也好，性情也好。那么比如潘金莲呀，什么李瓶儿啊，这种就是小女人，在我看来啊，因为你看孔子下边， 晴雯跟袭人是大女人还是小女人？ 小女人里面有刚烈的性情，有大女人的一面。这都要分开说，是吧？你看他的夫人，他后边还有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后边是说近则不逊，远则怨啊，就是说你跟他近了，他不跟你讲理了。 对， 这孔子多挑理儿的一个人，有一个老乡见着他不站着，他拿杖要敲人腿骨的。 是 孔子，那近这个媳妇儿不太近了，他就不没有理数了。 你太靠近，他说你性骚扰。 你远了啊，对，远了他又 他 变成怨妇，因为他一天到晚要从政啊，他不明白这个。 今天的悲哀。 你说这个小女人确实难养，要我要处在孔子地，我也会觉得，哎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真难伺候啊。 你帮着孔子复原了一个家庭环境。 你的，我觉得你要说孔子呢，就是，索娶非人。 是吧？ 所许非人，有点苦、啊，有苦难言。 就是、今天社会里 是个男人不是一个红颜知己，不太理解他的事业。 对， 所以 今天社会很多呀，男的事业心很强，一天到晚忙在外边， 对对对， 家里这个老婆就成怨妇了嘛。 对 对, 对。 然后这男的感叹一声：“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现在的感叹是：“哎呀，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责任重啊！” 我不是说小女人不好，但是就是说这两个人没配对。所以呢，孔子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非常人性。这老头多可爱啊！而且他，你看他也不是不爱女人。其实你看他就是去见个什么魏国的什么夫人，见那个叫什么南国夫人。然后子路就说：“你干嘛去了？”他其实是为了想接近那国君，像从政。他去跟人家，他赶快对天发誓说：“啊，我跟他可没什么关系啊，跟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要实现他的抱负，要从政。那么所以这个女性这件事儿，一个不理解她的女人在旁边，而且她又显然经常不在家，对吧？就生了一个儿子孔鲤，是不是在家里可能这女的自己在那儿带着呢？那她怨气确实挺大。 经过你这番解释呢，我们妇联以后就不要批判孔老二了 啊。对，而且经过你这番解释，我估计石博士应该转移一下斗争方向，批评你啊。 冲着我来吧，向我开火。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锵锵三人行，哎，徐老师，哎，扎老师还是要说你的衣着呀，啊，你这个 红男绿女 看得出来，最近是对服装问题非常感兴趣。 我这是很旧的衣服， 我就发现北京和香港的唐装不一样。你看我在北京，我在电视上看他们穿那唐装啊，都是带垫肩的， 啊， 就是那个对襟的那大褂啊。你看好多主持人在电视上穿的唐装是有垫肩的，你看这就是北京的改良。但是在香港咱们穿的都是那种低眉顺眼的，那就那种， 因为传统的是美是溜肩，是吗？ 对对对， 什么是溜肩，你这现代美要健美，你这都溜下去了算什么呀？所以它得加肩调，就跟那不过这样一下就改良了，就变成办公室服装的，就西方人你知道上办公室穿的女性叫 power suit， 就是有力量的西装，就是要一定要都高，要他们叫做有建构嘛，所以这设计师里边你这儿要垫哪儿要掐哪儿什么很有讲究的。 我最近 跟传统的完全不一样。 我最近才知道一个事情，我家里很小啊，就有个柜叫五斗橱，五斗柜，你听过没有？你知道什么来历吧？ 什么来历？ 我最近才知道，原来这是西方来的，他们一个星期上五天班 啊， 然后把五天要穿的衣服吧放在不同的柜里。 哦， 每天就不动脑筋，我星期一就开这个柜，星期二就开这个柜，全部都在里面，就五斗柜。我最近才听说的， 这挺有意思啊。 我们从小我是不是的，我是这上面放衬衣的，这下面放袜子的，是这样分的。 现在啊，真是穿什么的都有。 对， 你知道那个那时候春运，我看一照片，有一女的穿着那个叫汉服啊，跑火车站排队。买票去了，挤在那堆那个买票的民工里，这咵就上了报纸了。 这有点不靠谱吧？我觉得这种时候是最好是穿 T 恤衫。 你不是说还挺好吗？你不是要讲这汉服吗？ 哎，我是因为看着最近有一新闻，就是北大这母校嘛，是吧？北大的学生穿汉服，然后我还真在网络上拉下来这几幅画一看。有男生有女生穿了这个所谓的那个汉服哈，然后男生就是这种你长袍，然后女的呢是穿这种我也叫不出来特别专业的名，有一定哎，然后头上要 有帮人问这个， 簪子没有， 这么基本上可能是不定从汉朝啊还是明朝的那个服装模式就定那个型，那以后就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服。他们现在发起这个运动。经常 女的不是旗袍， 不是旗袍，这个不是旗袍，更早的， 就跟那个汉朝的那个人一样，那种对襟的那个长袍子，就是那样子的。他甚至还要梳这样的那个头，走在街上，你看着跟个什么似的。 但他呢，就是在北大，不是北大，他有专门的一个就是穿汉服，像一个仪式似的，他表演一下，然后还要喝茶，还要舞剑，男生舞剑。最搞笑的是，那男生刚舞剑，脚一抬，露出一双大球鞋了。然后那女生也是坐那儿，本来是要弹琴还是什么弹琴，没弄。好一垫脚，他以为可能那个很长嘛，就根本看不见，捂在底下。没想到一露脚，女生也一双球鞋。 你想象一下，千里裙穿汉服的结果， 不是 头那么大，他头上戴什么？ 这个都是真是古人，我觉得他发每个民族的服装，它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体型出来的。我们那时候那肯定他的，因为我们吃的这个饮食啊，什么鱼米，比如说人的比较瘦，比较溜啊，他那个服装都是那种流线型的，所以没有垫的嘛。是吧？我们也没有什么。然后你要现在的人穿， 他已经发育的就都不太一样了，说实话。所以他这个时候你说比如说我弄这么一个短的头、 嗯、 我根本没有，你应该梳一个长头发弄起来有一个发型扎起来有个簪子什么的，然后脚底下应该穿个什么丝履啊，或者至少是个什么造鞋布鞋呀、啊。 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是说这汉服不好也挺好，但是问题是生活变了、嗯、 你觉得不好、啊、 生活方式变 了，不是挺好，你愿意穿谁管着了呀、啊、但是就是说就好，但是你生活变了，你知道吗？你比如说西方的那个经骨裙，那你即便西方继承传统服装，你现在是职业妇女，你能穿那玩意儿你怎么走路啊？你知道过去这种服装啊叫峨冠博带飘飘欲仙，那是闲人，那生活节奏多慢呢，在地上散步这么溜达着，你现在你穿那个你挤地铁去吗？你要是个姑娘 上班族穿这么一身他干不干活了？ 对，你这脚一扯蹭下一光人就出来了，你这那 对，但是古代的是不一样。我就想记起来想那个那时候看那叫什么源氏物语哈、啊、就是那个那是因为是日本的贵族的、 嗯、 是吧，其实他们的服装很多是从我们那儿学过去的也很多、嗯、但是他也是那一类的。我就记得印象很深的有一场，就是他们突然从国外传进来什么打什么球，球不知道是马球还是什么球、 嗯、 就跟咱们比如清代进来一些西洋的玩意儿，然后在宫廷里边在那摆弄，哎，他们就说，哎，我们也试试打球。但是我就记得就出了什么香汉，这些男的贵族都是其实就跟贾宝玉似的，都喜欢弄点胭脂啊什么话，都在女儿堆脂粉堆里长大的、 嗯、 他们那个源氏物语里面讲这些的时候简直美极了，就是男的都很诗情画意作诗，然后弄那些颜料染来染去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子诗不写的哈，但是一到打球傻眼了，穿那服装完全不对题，然后大家回来就说实在是野蛮，看来这个体育实在是野蛮，他因为不配套、 嗯、 对吧， 不我是没看 到，所以这服装跟生活方式是要一致的。 我没看到他服装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有一定的场合一定的时间、 嗯、 让大学生都穿这样的衣服哈，我觉得是蛮精彩的。我告诉你一个怎么一个情况，我在京都啊，我有一次去京都正好赶上了一个什么节，这个是后来人家说人家是专门凑这个节去的， 嗯， 我是正好赶上了，我就延长了一天，我本来要这一天要离开的嘛，我就前一天就看到他们在封街道啊怎么样弄啊，我就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他说明天是这么一个节，这个节简单来说日本各地的几十万个青年人要在京都的一条主要大街游行，然后呢他有很多车，你们电影里大概都看到过，有些人光身体啊，有些在敲鼓啊一哇啦这种车啊，这个电视转播，然后主要是这个几十万的人都穿和服、 嗯、 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多留了一天，我就下去看了，我就跑去看，那真的就是那个情景就很壮观了，基本上女的呢都穿，他们很新鲜的，因为和服很贵的嘛，在日本很多有的人是借的，他们很多女的都出穿的，男的呢有的呢就陪你了，但是穿着牛仔裤 T 恤就陪你了、 嗯、 就旁边一个牛仔裤 T 恤的那个女的呢就是全身和服的，那也有的男的呢就穿着日本的那个服装， 嗯， 然后就是但是你就一下子发现这条街道就很壮观了， 惊艳， 几十万人呢、啊、他们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后来我发现他们就是从那里走，就是走、嗯、而很干净，中间他因为气温太高了很热，那天大概28-29度，然后后来呢那些和服呢全袖口就卷上去了，受不了了，对，全卷上去了，这个东西都解开了，这个后服它也没有扣子嘛，它是那个靠袋子的嘛， 对对对，袋子， 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日本人走路为什么日本人喜欢那么嘟嘟嘟嘟嘟嘟嘟 走吗， 这小碎步就是穿那衣服穿那鞋就只能这么走路， 没错， 对不对，嘟嘟嘟走，所以日本人形成了他们要到现在他们穿一般的洋服他们还是不喜欢看到女的走路很大步，他们觉得那个没修养，他得这个走碎步、 嗯、 也还是从那个来的、 哎、 但是反正那一天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不错，我觉得要是中国人 我同意 一年有这么一天， 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不止一天，因为文化其实是需要一个仪式感，你没有这个仪式以后、 嗯、 你好像我们说啊，干嘛要穿衣服流于形式，这多不方便、 嗯、 但是你这文化的传承需要一定的仪式，就像我们为什么要保留一定的传统节庆，到这个时候你要吃粽子，到那个时候你要吃什么什么、嗯、我就很遗憾，我觉得因为我们近代的这革命把自己的文化摧毁得太厉害，反而到日本 传了，你到京都去看唐式的建筑，在那儿我们这儿没有，他那儿有。然后你看日本的和式，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叫什么日本菜，我很喜欢吃的，他的那一套器皿那个材具出来真是审美， 好吃 审美在他 至少好看， 好看 是是是 真的，而且很纯粹，不像我们哎呦菜很清楚，大粗碗就给你摆上来，哪个跟哪个都不配套， 对， 然后乱乱哄哄的，这个 中国菜本来 灯光也不行 的， 我跟你讲 很精致， 你不是笑话，西餐其实是很野蛮的， 刀叉。 我最近发现，就是吃西餐那是玩盘子，就像喝功夫茶是玩杯子。他你你想不就是拿个刀拿个叉，跟那个野蛮民族当年那个割肉一样，但是仪式化了。咱给你来个盘子，你看左边一个刀，一堆刀叉，哎，把一个野蛮的行为感觉文明化了。 但是我不同意你这个说的这野蛮，其实各有各的。我是特别喜欢吃美式牛排，而且我要见见血， 见血。 每次我记得那人问我说你要什么， 动物性最近显示出来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都说这中国文化呀，我怎么觉得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的人，你不像古人，古人他能看到这个读书破万卷，他这个书是有限的，对吗？现在能看到全世界的讯息，所以我觉得形成我的这个是什么呢？审美啊，是支离破碎的，是碎片，你知道，就好像说我同时看五六本书， 对， 有外国的，有中国的，有孔子的，对我来说有什么整体的东西吗？没有。你孔子这今天我偶然一翻，你翻着你这句话，好，你就是一字诗。你这句话交给我了，明天我可能翻着萨特了，好，萨特你这一句诗我学会了。难道说真有什么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吗？一个形式吗？ 没有。我觉得现代的人，我们因为信息量特别大，而且我们的生活面也特别广，就是大家都走很多地方，所以我们都是多元主义者，就是在很多价值观上都是很多组合，都是杂报。所以也没有必要追求一个传统，就是一元的一个系统，我觉得那样你就把自己圈住了反而。而且我说一个，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要那么焦虑，觉得啊传统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过的都是现代生活，都在吃麦当劳，都在写打英文字什么，没有关系的。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北大的一个同学叫吴国光，他是当然是中文系出身的，但是后来他是非常西化的，就是说八十年代末他出国以后到哈佛念了博士啊，然后呢又到香港教书，还在用英文教书，然后后来在香港呢也不是太顺，后来他就去了这个加拿大，在加拿大呢是在一个小岛上，在西边的叫 British Columbia， 有一个叫 Victoria 这么一个海岛上教书，可是他心里有一个中国的东西，他后来到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写了一封信哈，给所有的可能里边有中国人有外国朋友，所以他是英文写的，他就讲他这一年的经历，在这儿教书大自然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装修了我的书，我的书起名叫福福 study， 就是他用英文说的是福福书，他是 FUFU，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原文什么，但是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出来一定是孔子那句道不行，成浮浮于海。 哦，就是浮到加拿大去了。 浮到加拿大，浮浮书。我从来没问过吴国光怎么，但是我一看这个字，我觉得感叹万千。这么西化的一个中国人，在那儿教英文，但是他有孔子心里有儒家的那种风骨，你知道？就为什么我说孔子其实是很刚烈的一个人？你不要觉得他循规蹈矩很什么，他非常有风骨的。他就是说，道不行，成浮浮于海。然后他还说，跟着我的人只有子路，因为子路是他的子弟里最勇的一个。 不过其实呢，对知识分子来讲呢，他通常是离开中国以后才爱上中国文化。林语堂啊等等，他越到外国呢，他越强调自己，越发现自己中国。还有年龄也有差别， 有这个张。 你刚才讲没有区别啊？其实我觉得大概有区别。一般来说，30岁以下的时候啊，中国的人呢、啊，恨中国的东西。他觉得中国东西字越多。所以鲁迅当时不是人家建议看什么书吗？ 走这个圆圈， 少看或不看中国书。中国书使人下沉，就看外国书。就鲁迅那时候专门有一段话，我那个小时候就拿了这段话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说，傻瓜，鲁迅是中国书读了那么懂了那么好了，他才可以说这个话，你读都没读过怎么能讲这句话？对不对？但是你一到中年以后，你30-40岁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中国，那个时候你一回头没救了，就永远回去了。 但是我觉得 你一回到中国文化以后，你就回去了，没得救了。 但我希望徐子东，我希望我们不要再重新走五四这一代这个圆圈，就是说青年时候激烈的反文化，把洗澡水泼出去，把孩子也送出去，然后到老年时候全部 恢复国粹， 嗯， 我不认为没办法，因为其实包括我现在要就我没时间细讲，就在法国现在汉学就在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就是两个法国汉学家就中国的国学打起架来了。一个汉学家是认为中国的哲学古典哲学远远高于欧洲的所有的哲学，高于希腊哲学等等，另一个说不对，因为中国的哲学古典哲学其实还是被政治化了，就像儒学它长期被我认为就是儒学，为什么我老说我其实是我不是完全尊孔，尊孔我是一个原教主义者，在这点上我是尊敬原来的那个 孔 子 不尊 敬，他是 儒教，你尊重儒学， 对， 不尊重 儒 教 后来被变成帝王术，在汉儒和这个后来宋儒那里，嗯，又变成存天理灭人，又变成压抑人性的一种道德棍子，对吧，理学棍子，那他被误解被歪曲，到后来我们才会怨气这么大，说都是这个东西使得我们不能现代化，但是它里边原来那个原生的那个璞玉魂金的那个东西是非常新鲜，非常有人性，非常有智慧的， 这个， 我们把那个东西拿回来加上西方的现代的民主自由的理念合起来，那才是我觉得我们才会 是 不是光一个 想，我就觉得每 是理想， 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我你像我的感觉就是也该到中国文化去看看，西方文化去看看，然后就是好像这么找嘛，最后就会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东西，这东西也许融入了你一生的经验，东西方的经验都在里头。而且我跟你讲，就是你们说的这个，我作为媒体的主持人呐，那我有一个感觉，就社会的多元化呀，在我这儿，你知道与日俱增，感觉的越来越明显。往哪儿？你比如我们这叫大众传播媒介，你现在啊，随便说一个意见，一定有人提意见。 嗯， 你说一观点，一定有人提意见，就是说你越来越没办法，说话越来越难了，越来越没办法用全称判断说事儿了，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有的人这么想，在这个社会有某一个角落的人这么想，就是你在这个说话节目里，你说一个，必然有，这就说明啊， 这是一个好事啊， 这就说明人呐，啊，越来越不同了，越来越分化了，就多元的并存嘛。 这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早就想明白了。以前有人批评我不同意，后来我想一想。要是我说的话人家全都同意，那我说的不就废话吗？ 没错，就像我们说穿衣服，你可以穿，今天穿这个心情是穿这个，明天心情穿西装，今天穿有什么不可以？ 要是我们很郑重其事的说，男跟女是有不同的，你这不是废话吗？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做了混 这都有人提意见 说废话， 你说这话都有人提，谁说的我们跟女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跟女的一样，现在也有人爱着， 对，不是选美的，男性都是很女性化，而女性选美的再也不能一棍子。